是困难，感谢转了转到另一个凌晨。猫也喂了，衣服洗了，药也吃了，心又痛了，没人问。先分开一阵，是马难避让，我是自微笑，睁开你怀抱，我想逃，天边或海角。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